也想吃点小零食，拿出一包饼干那么一吃，同时在补充能量的同时还吸收了这个猴头菇的营养成分，早上出门锻炼呀、啊，在家啊看个报纸看个电视啊，都可以吃这东西，挺好的。 其实我们这个猴头菇里面呢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优势呢，就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嗯、啊，猴头菇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对，那我们都知道蛋白质，没有蛋白质我们就没有生命，生命、嗯、蛋白质是我们人体所必须有的 啊，补充能量嘛、 啊、补充能量嘛哈、嗯啊。刚才主持人呢提到老年人，像我们农村里面呢经常会出现一个现象， 嗯， 比如说老年人经常会牙疼， 嗯， 尤其到老了牙齿会掉掉， 嗯， 那么我们经常是要去补牙， 嗯， 补牙完之后呢又没办法去摄取的，再去吃一些鸡鸭鹅肉啊，就是刚补完牙完、 嗯、牙口不好 啊，对，牙口不好， 嗯， 那这时候呢为了补充一些能量蛋白质呢，那我们经常我们农村人就会用这个猴头菇去炖汤啊， 哦， 哎，那现在呢因为年轻人的工作量也比较大，又没办法去专心去照顾老年人，那就买这种猴头饼干，它的意思是一样的，它就是便利老年人直接，因为只要用喝水，它就能把它消化了， 对， 所以这样又能摄取到相应的蛋白质含量， 啊、 这个是很多老百姓都经常用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也是猴头菇饼干的一大优势。对不对哈？里面还补充了这个蛋白质的这个含量啊，有这个蛋白质的含量，还补充人体的这个蛋白质，增加了这个人体的能量啊。早餐啊，尤其这个东西，我觉得特别适合早餐和下午茶。 其实呢，我们这款饼干呢，主持人也说了，除了适合早上来吃、早餐来吃以外呢，其实也就午茶呀、啊， 嗯， 包括傍晚啦、啊、晚夜间呢，我们在一些活动场合呢，其实也很适合吃这个猴头菇饼干。 嗯，而且这个饼干今天我们的推荐价格啊也不贵，我查了一下市场上这猴头菇饼干，贵的七八十块钱一斤的也有啊，便宜的也得十几块钱一斤。那我们说便宜的敢买吗？小厂家生产的，小作坊生产的，我们还要有质量的保证，是吧？毕竟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自己的购物公司啊，价格也比较实惠。今天一共是四大盒，每盒里边是 对的 27块。27块是吧？ 是的，是的。 加起来我看一下是将近于6斤，5.77斤。售价，蔡先生里面是多少钱？ 啊，199元。 199元，合一斤是34.5块，是吧？ 啊，是的。 要再说电话了，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猴头菇饼干就推荐给您。最后还是那句话，好的产品推荐给您，选择权在您的手中。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购物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收听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今天呢，大洋为大家推荐一款闻名全世界的美食，而且这个美食啊，营养价值含量很高哈。说是这100克的这个食物当中啊，含有蛋白质超过17克，而且能够提供825千焦的热量。人说这是巧克力？不是啊，说这个产品啊，让一个国家成为了全世界的强国，就是因为这一种食品。那是什么呢？今天大洋为大家推荐的就是阿尔蒂荷兰鲱鱼罐头啊。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阿尔蒂的销售总监杨洋。杨洋你好。 嗯，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今天非常的开心啊，给您推荐到的是来自荷兰深海污染海域的健康营养的美食，就是荷兰人餐桌上面必不可少的美味鲱鱼。 鲱鱼哈、 嗯， 刚才我说啊，这个鲱鱼啊，它让一个国家成为了一个世界强国，我这说的一点都没错啊， 嗯， 说的就是这个鲱鱼让荷兰在17世纪的时候成为了世界的经济中心。 没错，其实鲱鱼啊，在荷兰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嗯、 每年啊，这个荷兰的鲱鱼在捕捞上来第一桶鱼，他们都会进行拍卖的。 拍卖 啊、没错。而且啊，鲱鱼呢，在荷兰人当地哈、啊，他们就是只要去过荷兰的人，就一定要吃鲱鱼，不然你就相当于没去过荷兰。嗯、而且荷兰人当地全部都是在生食鲱鱼，而且很多人都知道，荷兰人的身高啊，是在全世界所有人当中的平均值是最高的。 嗯、 其实这是为什么呀？其实就跟他们的饮 饮食习惯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他们是每家每户从大到小全部都在吃飞鱼。 嗯，都在吃飞鱼啊。 嗯， 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飞鱼有人说会飞的鱼，不是、 嗯、 不是会飞的鱼啊，就是一个鱼字旁那边加一个飞啊。 对， 其实呢俗称啊也叫做，也把它叫做青鱼、 嗯、 也把它叫做青鱼。但是这种飞鱼呢在全世界哈、啊，它只是在冷水域的地方，海水里边啊，冷水才有出产，比如说大西洋、太平洋，而且是北部地区，所以飞鱼在北欧地区真的非常非常的出名。刚刚你说的是荷兰哈， 对， 还有它的瑞典也是非常出名的， 嗯， 瑞典也是家家户户都在用这个飞鱼，在咱们国家。产量比较少， 没错， 只是在黄海的部分海域有产这个飞鱼，所以全世界最好的飞鱼，最新鲜的，营养价值最高的，就是在北欧地区出产 的这 个飞鱼。 嗯，没错，哎，没错，那飞鱼当中有什么营养？简单跟大家概述一下哈，就是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 嗯、 所以说呢，您这个海家里面孩子吃完了容易长大个儿，身体容易好、 嗯。 另外来讲呢，它当中会含有很多的，比如像维生素 D12啊，包括到非常丰富的铁元素啊， 嗯、 还有到的就是微量元素等等很多。最重要的就是像橄榄油里面含有到那个最厉害的成分，就叫单不饱和脂肪酸、 啊。 那么深海鱼类当中的飞鱼含量是非常高的， 单不饱和脂肪酸啊。 对。 咱们强调这是深海鱼，海鱼哈、啊，我们老说有很多人在吃这什么深海鱼油什么鱼油的哈， 哎， 北京人啊，咱们北京地区吃牛羊肉猪肉比较多、 嗯、 但是吃鱼尤其是海鱼的摄入量真的平均值是挺低的哈、 嗯、 所以我们要多补充海鱼啊， 没错， 不仅对我们的大脑有好处，对身体发育有好处哈，我觉得吃海鱼营养味道美味还好哈。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就是来自于进口的啊，荷兰进口的飞鱼罐头哈。那么这个飞鱼罐头说的这么好，它在市场上的价值是多少钱？那么今天我们的产品组合价格是多少钱 啊？那我们正常在大连当地啊，我的专柜里面一罐的飞鱼要卖到12块钱一罐、 嗯、 那么今天呢我来到我们的北广购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丰富的组合和价格、 嗯、 今天是199块钱，我拿来的是20罐番茄汁味的、 嗯、 另外还有倒是10罐香辣的，今天一共是30罐，199块钱， 30罐一共， 一罐合到6.6块左右吧。 你说的大连当地卖12块钱一罐，这30罐就是360块钱， 没错。 那今天我们只要199元， 打电话立买力，省将近一半的价格。 好，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今天我们北广购物能为大家推荐的是进口的啊，荷兰飞鱼罐头。 嗯， 刚刚你说是大连哈， 哎， 这是原材料是进口的是吧？ 对，当然啊、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在荷兰当地，我们不可能把直接生鲜的飞鱼直接运过来，因为这样会很不方便， 嗯、 也不利于保存、 嗯。 所以是我们把新鲜的深海捕捞上来的进口原材料的飞鱼，给大家做成罐头的形式。 嗯， 其实它这个罐头就是一种介质，然后为了把更新鲜的鱼，然后更利于保存的方式和方法、 嗯、 带到我们每一位的会员旁边。 而且这个东西啊。它是易保存的，易存储的、 嗯、 开罐其实很简单， 没错， 里边有防腐剂吗？ 没有防腐剂，但其实很多人会说没防腐剂、 啊、 那我先告诉大家啊，我现在保质期时间也挺长的、 嗯、 我保质期有24个月， 24个月 那对、 啊、 您不用担心说哎呦这没有防腐剂，你这怎么能保长这么长保存能这么长时间呢、 嗯、 那我要告诉各位听众朋友啊，今天我里面采用到的是高科技的高温杀菌灭菌的方式、 嗯、 所以说我不用任何的防腐剂，我能够让它保持最新鲜的这样的一个口感以及新鲜的程度、 嗯、 然后呢您不用担心，今天您买回家，我建议您多买2组，因为您放着时间长，你也不用担心它坏了，然后吃到肚里，你也不用担心它不健康，因为没有你担心的所谓的罐头里面的那个防腐剂的成分。 嗯、我看了是24个月的保质期，而且上面写着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没错， 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嗯， 多订购几组，确实今天是比较实惠，因为今天的价格。 嗯， 我们北广购物推荐价只要199元， 没错， 刚才杨洋说了哈、 嗯、 在大连当地这是12块钱一罐， 一罐 30罐，今天的话就是360块钱，价格组合是非常优惠的。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我们说这鲱鱼罐头里边还有很多特别多的这个营养物质哈， 嗯， 其实它从中药的化学成分把它分解开哈，这个鲱鱼里边含有啊，含有这个精蛋白，同时还含有脱氨核苷酸以及精氨酸。另外我们说这个鲱鱼主要的产地是什么，太平洋跟大西洋、啊、 没错， 太平洋跟大西洋的鲱鱼呢还含有棕榈酸、油酸这些东西，加一起您可能听着挺陌生的，这都是什么东西、 嗯、 告诉你， 中药的成分，它的主要这些成分主要的功效是什么？补虚利尿啊，这是在中医里边，但凡含有这些个物质，能够达到补虚利尿这么一个作用、啊。 没错，所以说您想男性朋友们，咱可以多吃点鲱鱼，您不用担心哈、啊，回家您打开罐，您会说哎，里面鱼肉到底什么样啊？我跟您说哈、啊，打开之后里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然后呢吃起来特别的整装。其实咱在超市里面正常您买的话，回家哈、啊，如果是这种罐头形式装的，您打开会发现里面都是碎面，然后都是鱼屑，它不成块，吃起来口感不好，发面。然后但是我们今天呢是可以让您咬得出来的，而且这个鱼肉啊嫩到什么程度，就是你到嘴里面啊就一吮，这鱼肉就化了、然后里面呢我们今天茄汁味的是那种三甜口的、然后你一咬啊，它里面这个汁液就会溢到你的满嘴都是这种三甜口的香味， 你说的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没错， 番茄汁的是20罐，另外还送出10罐是香辣口味的、这样满足不同人群不同口味的一个需求啊、刚才说了中老年人吃很好，因为它里边含有的物质在中医里边它就是属于补虚利尿的。 对， 而且说实话在咱们北京当地的人群，我们吃深海鱼的这个频次和机会都没有海边人多、所以为什么你看海边人，比如我们说今天这个是荷兰进口的鲱鱼啊，荷兰人刚才杨洋说了，它在全世界的身高是非常高的。 对，就是因为他们的饮食啊、你想荷兰人当地他们全部都生食这个鲱鱼、你想咱们在家这边除了说三文鱼能生食之外，咱们什么鱼还能生食啊，对不对、所以说他们能生吃就证明它本身的营养价值一定非常高、对不对，生着都能吃的鱼。 还有一个敢生吃说明这个鱼本身它的安全性非常高。 当然你想啊，是在深海里面， 深 海没有任何污染，它本身这鲱鱼的生长环境就造就了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条件、所以它鱼本身的营养价值以及到您吃到肚子里面这种健康性安全性您完全都不用担心、 所以我们往往去商场超市里边哈，你看有这个卖生鲜鱼类的柜台，谁敢买回家那个鱼生吃？我觉得没有人敢。 对， 但是今天我们推荐这个来自于荷兰进口原材料的鲱鱼，它真的就是来自于北欧地区啊，北太平洋地区生产的这个鲱鱼，所以它本身无污染无公害啊， 对， 你吃起来呢非常的放心安全，我觉得这点非常好。 当然了你想啊，有的时候你拿回家难免像咱们上班族的对吧，你家里面如果是单身汉的，咱一个男性朋友自己住的，您早餐起来谁顾着你的早餐呢，您自己把这鲱鱼罐子拿家去了早上起来的时候您煮个面条哎，哪怕有一碗大米饭，您把这鲱鱼扣在上面一顿饭吃的饱饱就走了，对吧、然后你马上晚上你加班熬夜，是不是身旁如果没有爱人来帮您做晚餐的话，哪怕你煮个方便面，方便面本身没什么营养，但是你把这鲱鱼罐头往上一扣，哎呦又填饱肚子了，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说这个营养健康的问题了，那你看吃起来就是特别方便，打开就吃。 对，还有一点啊，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这个鲱鱼啊，很多人吃鱼的时候啊不太会吐那个鱼刺。 哎，对， 你真的杨洋，你像我本身我挺爱吃鱼的、但是有的时候啊吃到那个刺儿多的鱼，比如说像草鱼， 哎， 但是今天鲱鱼我们说这个罐头里边，第一它的制作工艺加工工艺，第二个鲱鱼本身它的这个鱼刺就能够让你就是，首先这个鱼刺很多是一咬就已经碎了。 没错，因为我们是高温高压嘛， 高压， 然后高温高压不但是不用放防腐剂之外，它也把它那个鱼刺通过我们这种技术全部都给压的是熟软烂，因为鱼刺当中还有很丰富的钙质，所以说你就是多吃点这个钙质的东西，像中老年人它可以补钙，而且老年人你不用担心卡嗓子，它这个鱼刺哈、到嘴里面也是一吮就化的，让您嚼不出来。 对，所以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没有问题。 当然没问题了。 同时对于这个小孩来说，很多这个咱们儿童啊需要长身体，要多吃海鱼，要多吃海鱼哈，补脑同时又补钙还长身体、那吃这样的这个鱼罐头鲱鱼罐头也没有问题，因为它鱼刺不用你去再去挑是吧，去挑，有如果说有刺的话也是那个大块的刺， 对， 可以直接吐出来的， 对，直接 没有问题。今天再说一下这个来自于荷兰啊进口的鲱鱼罐头，20罐是番茄汁味的， 对， 还送出10罐是香辣味的， 对、 一共是30罐，那么在大连当地一罐是12块钱、我说一下这一罐是90克，一罐是90克，在大连当地是12块钱一罐，这30罐就是360，今天我们北广购物呢很优惠了，我们的价格呢只要 199元， 没错， 啊，相当于每罐26.6块，也就是五折的这么一个价格。 六块六，其实现在你买瓶水也不够，六块六你打个车起车费的价格都不够， 嗯， 就六块六，现在你想说吃外面，您吃顿饭都不够， 嗯， 你哪怕吃个盖面，吃个盖饭，你都得花个20块钱、30块钱。但今天六块六，您能吃一顿饭。今天30罐是30顿饭，而且30顿全部都是有营养的， 嗯， 无污染海域捕捞上来的，价值很高的飞鱼拌饭。 对，六块六，您知道是来自于荷兰的飞鱼， 没错。 啊，说一下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主持人曹一南。 北广购物，愿您在新的一年里月月赚钱。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主持人王烨。 我是北京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王小佳。祝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各位好，我是马龙，咱们北京电视台自己的。 我是 BTV 春妮的生活时光的节目主持人全妮。 我是北京卫视养生堂和我是大医生的节目主持人月月。 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订购热线400-015-5151。 北广购物，我们接着来说哈，我们说荷兰啊，当年啊，它能够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哈，主要依靠的就是这个飞鱼。 没错， 啊，每年夏季哈，这个飞鱼是游到荷兰北部的海域。 嗯， 大概有1000万吨的飞鱼，不仅能够解决荷兰当地的食用，而且还做了大量的出口。 嗯， 荷兰就是用这个飞鱼出口带动了相关的像什么木材呀、造船呐、织网啊、盐业呀等等的经济发展。 嗯， 也可以说，如果说我们中国啊，古代的时候靠的是这个丝绸， 嗯， 靠的是瓷器，我们有丝绸之路的话啊，荷兰靠就是这个飞鱼， 没错， 啊，飞鱼之路。 哎，当然你要知道，就是飞鱼其实在每年的5月最后一个星期六， 嗯， 它会在荷兰举办飞鱼节。你想，泰国有泼水节，荷兰有飞鱼节， 嗯， 它是单把飞鱼拿出来作为一个节日盛大的来召开。当时是荷兰的，可以说是全荷兰的国民全部都会为这个飞鱼而庆祝。你想这是为什么？原因其实就是飞鱼触动了荷兰的经济发展，也是因为荷兰本身荷兰人本身这个喜爱飞鱼和这个飞鱼的营养价值才会这样， 嗯， 对吧？ 对，而且说这个阿姆斯特丹哈，我们就是，啊，有另外一个名称，就叫做建在飞鱼骨头上的城市， 嗯， 阿姆斯特丹，它有这样的一个称谓哈。另外呢，我们说除了荷兰，在欧洲啊，历来就有吃飞鱼的传统。你比如说像德国， 对 啊，英国、丹麦，说这几个国家呀，曾经啊还爆发过争抢飞鱼渔场的叫做飞鱼战争啊，所以你想这个飞鱼在北欧地区它的这个地位有多高？ 对，所以说哈，今天您有幸可以是不用到荷兰，不用买机票飞去荷兰，直接就可以把荷兰的生鲜最有营养的飞鱼， 嗯， 然后给您运过来，我们给它做成罐头的形式， 嗯， 可以让您吃到新鲜的飞鱼。您记住了，回家您打开罐直接就能吃，里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嗯， 鱼刺不用担心，一吮就化。茄汁味的是香浓酸甜可口，然后香辣味的是油辣，然后让您吃起来就是，比如说吃米饭吧，你要盖着这香辣口的吃， 那特下饭。 当然了，您要是吃一碗，我保证您平时吃一碗的，今天能吃两碗。 吃两碗。 对呀，啊，你家里面孩子不愿意吃饭的，您哎买回去给孩子吃，给他酸甜口的是吧， 嗯？ 盖着饭，女性朋友们多吃。哎，飞鱼当中，你要知道鱼类当中它那个胶原蛋白很丰富的，所以说女性朋友多吃哈，啊，也美容，对吧？男性朋友们您多吃一点鱼类的话，这个深海鱼刚才也讲了，里面所含有的一些，比如说像这个精氨酸呐，啊，还包括到一些单不饱和脂肪酸呐，啊， 嗯， 啊，比如说像我建议 棕榈酸、油酸， 对 啊，它就是补虚利尿，在中医里 面的。对对，所以说还有就是三高人群，我建议你可以多吃点，深海鱼特别好，尤其像刚才我跟主持人聊天的时候也说了，说很多现在中老年人都愿意吃鱼油，为什么呀？鱼油里面就是含有非常丰富的 Omega 3，就叫做单不饱和脂肪酸。 这橄榄油里边也含这个， 橄榄油里也含的。那为什么你说一瓶橄榄油得卖多少钱？100多块钱一瓶，200多块钱一瓶，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所含的这个 Omega 3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很多，就是这个它可以去除你体内的坏的胆固醇，提高你体内好的胆固醇， 嗯， 所以说家里面像这个三高人群的，什么高血糖的、高血压的，咱多吃点深海鱼， 嗯， 对咱特别有好处。而且您回去可以看到，我们罐头上面都会有包装，会显示的就是配料表的部分， 嗯， 里面哈，就是除了正常，我就是您家里面做菜做鱼用什么调料，我今天里面就放什么调料， 嗯， 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而且我也敢保证，每一罐里面的原材料的飞鱼啊，全部都是100%的荷兰进口的， 嗯， 而且您拿回家，您不用担心我的价格，我也能保证在我们北广购物的价格是相对非常优惠的，因为 天在我大连本地专柜一罐要卖到12块钱，我今天30罐的组合要卖到360块钱。但说实话，300多块钱，我相信谁也不可能花300多块钱买一堆罐子回家，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是多少钱？199块钱，一罐6.6块，您相当于是6.6块，在您饿的时候，在您没时间做饭的时候，咱是吃了一顿饭， 而且吃的是荷兰飞鱼饭， 没错。 说一下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现在您就可以打电话啊，来订购今天大洋为大家推荐的阿尔蒂荷兰进口飞鱼罐头。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 今天我们北广购物呢为大家推荐的是阿尔蒂啊荷兰进口的飞鱼罐头哈。199块钱，今天是30罐，每罐是90克哈、 哎。 在大连当地是360块钱30罐，今天我们只要199，30罐，每罐只要6.6块。 对， 想一想，199块钱哈、啊，真的不贵。我们去外边吃一顿饭的话，您两个人199肯定是不够的， 当然了， 一顿饭都不够。但是190，今天是买到了30罐的荷兰飞鱼的罐头哈、啊。 对呀、啊，那你想，你30罐，你吃的是30顿饭呢、 啊？30顿饭啊。 对， 我们说一说这个罐头拿回家中啊，咱们怎么吃怎么做，它怎么吃它的营养价值才是最高的。 哎，其实就是正常来讲哈，先说个简单的方式方法吧，就是哪怕您半夜饿了肚子的时候哈，家里没饭没菜，您直接就是把它打出来，您直接吃没问题。 开罐即食就没有问题。 开罐即食没问题，然后或者是说您要是想当饱肚子的情况下，您盖着饭。要让它成为一道海鲜盖饭，您盖着面，它就是海鲜拌 面， 没错。然后您平时家里面像说要是炒着菜呀、它可以配比如说一些各种青菜呀、油麦菜呀、西兰花啊。平时咱家里面愿意吃的青菜，咱可以炒一炒。哎，炒完了之后，它会提升你整个菜品的味道，还有那种鲜嫩的感觉。 而且能够把它里边的营养物质最大程度的一个发挥啊。 对呀、因为你看飞鱼当中啊，每100克飞鱼它会含有17克之高的蛋白质，所以说你这个蛋白质含量高，你老年人到了岁数大，蛋白质流失的会很多，所以多吃一点这个深海鱼，尤其是飞鱼，蛋白质含量高，补充蛋白质，让身体更健康，增强免疫力，对吧？然后包括到我们里面含有到的各种维生素，维生素像这个小孩子长个的时候，你可以说让孩子多吃点这个飞鱼，对吧？蛋白质、维生素对孩子都好。然后包括到胶原蛋白，啊，深海鱼胶原蛋白很丰富。女性朋友们，你多吃了点鱼啊，你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怕胖啊、包括到吸收怕不好啊，鱼是白肉类的，吸收也好，对于您肠胃也好， 而且还不胖 。完了，胶原蛋白还是可以让您的皮肤变得更好一些。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飞鱼里边。它的骨头啊，通过这个加工方式，高温高压的灭菌方式，而且把它的骨头弄得很酥很脆哈。这样的骨头呢，它里边含有的这个应该说它比较补钙啊，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有小孩吃这个骨头最硬的那一块，它很好挑，你挑就可以了。但其他那些碎骨都已经压得很碎了啊，你直接可以吃掉，绝对没有问题。 哎，到嘴里面，我就跟您讲啊，鱼骨到嘴里一吮就化，您都吃不出来，我就能这么说。哪怕您看着这是觉得这是哎这是鱼骨，但是您一到嘴里面全部都化开了， 所以我说 挑刺儿。 对，很多人说那个做那个鱼汤啊，鱼汤炖那个鱼骨汤，主要就是把鱼反复的煎，煎完之后再拿热水再用高压锅去压，才能压出那个白汤吃到这个鱼骨里边的钙质，但今天不用。 对， 今天这个罐头本身它里边已经把鱼骨做得很碎了。 对， 而且吃掉就可以吃到里边的营养成分。 嗯，没错，营养成分我们没有破坏，而且我里面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每一罐呢，我的保存期限大概是在24个月左右。所以我今天建议哈、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您要买的话，我建议您多组订购，因为这个价格哈、有可能是只有这档有，哎，过了这村儿可能就没这店了。 只要199。 对，我们20罐茄汁的，10罐香辣的，就是酸甜的、香辣的，全部给您备齐了，一罐合到6.6块，您记住6.6块。现在您想吃顿饭，自己一个人您吃顿面都不够的价格，今天让您自己在家可以吃健康营养的深海飞鱼罐头，而且我所有的原材料都是荷兰进口的。 说一下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这是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哈。刚才我还想到一个，就是说这个罐头还可以炒鸡蛋。 哎，对呀、 早餐的时候如果说特别简单，您平时就是煎个鸡蛋，您不如放一个茄汁罐头连着鸡蛋里边一起炒着吃。 对呀、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非常有营养，大补的一道菜啊。 没错， 晚上回家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如果说你到家已经6-7点钟了、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您自己做一碗面条、把这个放进去啊，加一点这个小黄瓜呀、什么的，您这么一吃，哎，晚饭就解决了，而且还不胖。 饿了 啊，说我这口水都快出来了，这期节目做的啊。阿尔蒂啊，荷兰进口的鲱鱼罐头，我们再次强调是荷兰进口的鲱鱼， 没错、 而且这个罐头里边是不含任何的防腐剂啊。鲱鱼里边的营养物质，我们本期节目已经说了很多了，而且我觉得这期节目啊，不仅是介绍了这个鲱鱼罐头，同时呢，也介绍了鲱鱼的历史以及鲱鱼在欧洲一些国家的地位哈， 没错， 它引领了整个欧洲经济的发展，甚至让 十七世纪的荷兰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 嗯， 都是因为这一个小小的飞鱼。 没错。 啊、再说一下，飞鱼它只有在太平洋跟大西洋的北部的冷水水域里边才会有。 嗯， 我们国家呢产量是比较少的，只有在黄海的部分地区才有。而且我们今天进口欧洲荷兰的飞鱼，它在荷兰的这个北部的这个水域哈、啊，是天然的。无污染的水域， 没错。那而且您要记住了，您要是没吃过飞鱼的话，我建议您今天打一通电话来买回去尝个鲜儿，因为价格就几块钱的价格、 嗯、对， 那是您平时在超市里面买一些平时您总能吃得到的鱼的价格，让您吃到的就是您平时不容易看得到的，很难才能吃得到一回的荷兰进口的飞鱼。 再说一下我们电话，电话是400-015-5151 400-015-5151。今天推荐的就是二弟荷兰进口的飞鱼罐头，市场价值呢，一罐啊，我们说90克的一罐，在大连要卖到12块钱人民币、 嗯、 那今天一共是30罐，就是360块钱。那我们今天北广购物的价格啊，洋洋带来的价格是199元，20罐番茄口味的， 对， 这个飞鱼罐头，另外呢再加上10罐香辣口味的，30罐只要199元。好的产品推荐给您了，选择权在您的手中。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 北京数字广播与众投天地联合出品首档实体创业对话节目《投其所好》，本期为您播出《妈妈去哪儿》，听国际空姐郑旭英讲述她的豆妈旅行计划，外教中国 CEO 欧阳丽娟女士倾情助阵，更有投资人众投天地 CEO 王小新的精彩点评。收听官方微信公众号《投其所好》，还原创意投交锋场景，创业干货每天推送，